萨瓦，还好吗？这里是巴黎傻娃。新冠肺炎、咖啡、天气预报，写下这几个词的时候，连我自己都笑了。什么情况？看似无厘头、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怎么就发生了化学反应？那就让蝴蝶飞一会儿吧。新冠肺炎会影响咖啡的口感。刚听说这个消息，傻娃还以为是个医学科普，因为就是有些新冠肺炎患者会报告诸如暂时失去嗅觉和味觉的症状。好奇心绝对是个好东西，仔细研究下来还真不是标题党。但要把这个事儿搞清楚，需要一点点最基本的咖啡常识。虽然说傻娃靠咖啡续命，但是对于咖啡的了解还远远谈不上如数家珍。这里呢，先把我知道的告诉大家，班门弄斧了。通常啊，市面上的咖啡豆有阿拉比卡豆和罗布斯塔豆，怎么区分呢？简单的说，前者淡，后者苦，前者扁，后者圆，前者豆身裂缝是弯的，后者的豆身裂缝是直的，前者产地代表是巴西，后者产地的代表在越南，前者海拔高，后者海拔低，前者贵，后者贱，当然这个贱是便宜的意思。这两种豆啊，市场份额大概三七开，阿拉比卡豆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好了，这差不多就是傻娃知道的全部，不对的也欢迎各位拍砖。据说呢，全球每天的咖啡销量在20亿杯上下，是20亿杯啊，其中有三分之一都来自巴西的阿拉比卡咖啡豆。而在法国，因为更细腻的口感，这种咖啡豆也更是大众的宠儿。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首先，因为加工和运输受阻，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等在内的咖啡消费大国正抓紧囤货，一豆难求，急成定局。其次，下个月巴西将迎来阿拉比卡咖啡豆史上最大的丰收季，但是大量手工业者同时抢收，疫情当前，如何保证他们的安全，自然是最大的挑战。因此，接下来在咖啡豆市场扛把子的很可能将会是罗布斯塔豆。原因也有两个。第一，在罗布斯塔豆的故乡越南，与其他地区紧张的防疫情势不同，新冠肺炎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影响不大。第二，还记得刚才傻娃提到的吗？罗布斯塔咖啡豆价格低廉，大量的速溶咖啡都是用它做原材料的。那这种咖啡豆品相相对较低，但以价格取胜，在全球经济环境一片惨淡的今天，前景的压力也会逐渐向消费者传导吧。那便宜自然是王道，30年河东，30年河西。不过说实话，对这种口感的变化，傻娃目前的感觉还并不太明显。大概算了一下，平均一周我需要20个咖啡胶囊，大概是8欧左右。那法国这边隔离至少还得1个月的时间，且喝且珍惜吧。接下来我们再说，新冠肺炎会影响天气预报的准头吗？是的，这也是真的。专家们预测天气啊，主要是依靠卫星，它提供的帮助占到90%，还有10%呢，则来自商业航班。全球每天大约70万次观测通过机载气象系统上报有关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信息。特别当飞机在低空攀爬和飞越大洋的时候，数据的价值简直是杠杠的。问题来了，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全球的航班量锐减了8到9成。这不仅导致航空业损失惨重，也使得飞机可提供的气象监测数据减少了大约2/3。比如，由于缺少大西洋上的数据，人们在判断暴风雨的强度和到达法国海岸的时间上就可能出现细微的偏差。不是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傻娃也不禁想起了小时候看正大综艺，这节目啊，我最喜欢的板块就是是真是假。几位极具亲和力的台湾小姐姐游遍世界各地，介绍各种新鲜好玩又看似离谱的人和事。其实呢，分辨真假还在其次，本来也都无伤大雅嘛。倒是遥远角落的那些奇闻异事，真的会让人大开眼界。另外呢，就是跟嘉宾一起寻找蛛丝马迹，等待真相大白的过程，着实过瘾。那这些年走过一些地方，那些记忆里的美好，有的变成了实景，有的则成为了生活。那到过的地方越多呢，好像人也越知道美人之美的谦卑，也越懂得各美其美的真谛。前些日子啊，国内有人跟我抱怨说，因为对某件事观点不一致，导致朋友反目，形同陌路。 有人自有苦恼，也不乏担忧。那这样的感受其实傻娃也有，距离拉开了，有时候还会更强烈一些。怎么说呢？只要身边还有可以说话的人就好吧。线下与其为一些莫名的吵翻天，不如关注点真问题更实际。早年间粉过一阵上海某电台的夜话主持人，记得他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可以反对我，但道理还在那儿。